你我唔係唔陪你命令啊！我做咩搞到咁大件事咧？幾蚊？你為咗 cash 你咁樣嚟，即係為咗自己咁樣。